光开经本第53页经文第五行，我们将经文念几句啊，对背地方。若木处者，既从木出，还从木入。即此花性，从木出故，当何有见？若有见者，续集花空，许能何见也？这个经文是借着前面一段世尊对阿难的开示，说明色音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。在前面一段经文里面，佛依旧用这个空中之花了来做比喻。那么说，如果这个空花，空花我们晓得是眼睛有了毛病，才有这样一个幻象。那么这个空花如果要是从眼睛里面出生的，那么必定啊有这样一个现象，既从木出，还从木入。同时，眼是有见性的，那么从眼睛里面生的这个花，应当也有见性。那么如果他要有见性的话，这个花从眼睛当中出去了，这个时候是空中之花了。花既然带着有见性，那么这个花再回到眼睛里面来的时候，应当看到自己的面目啊，看到自己的眼根才对呀，这个才理上才能讲得通。那么事实不然，这就说明了空花是虚妄啊！既不是从空中生的，又不是从眼睛里面出去的，那不是虚妄是什么呢？那么下面这讲有见是这个情形啊，毕竟是这个情形。说若无见的，如果说这个空花无见，无见的时候啊，触及一空啊，玄当一眼啊。如果我们说不承认啊，这个眼睛里面出生这个花了，这空中之花了，它不带见性，不带见性嘛，空中有花，这是染污了虚空。虚空本来是清净的，现在这虚空出现花了，这就是有异空的这个现象。那么他学佛再要回来的时候，应当也障碍了眼，障碍了清净眼才对呀。 再看下面经文，又见花石，莫因无意，云何晴空好清明言呢？这是就这个狂花来说，这个狂花果然是从眼睛而生的。那么见花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说这个眼睛是好眼睛啊，这个才对呀。啊，为什么当我们眼睛在虚空当中见不到花的时候，称之为清明眼啊，称之为好眼睛？那么这个几番都是说明空花不是自然生长，那么这个空中之花是眼睛害了病，确实有这个现象。既然它不是从眼睛生的，又不是从虚空而出的，那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呢？佛在此地给我们下了结论，是事故当知，色因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前面两句是从空中眼根两处都找不到畜生的本源，那么这个话根本就是虚妄而无自性，就是没有自体，有自体就有来处，它没有自体。因为不是从眼根生的，这是非因缘呐。它又不是空中有的，这就是非自然。换一句话说，因缘自然，都安不上去。这样啊，我们可以明了佛在经里面所谓是幻妄称相，随缘乍现而已啊。这个四相是比较上容易明了啊，尤其我们害过眼病的人啊，害过眼睛的人的时候，那么佛举这个例子我们就特别的清晰啊，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啊，那么佛是以这种容易知道的这个四相来比列甚深难知的色因啊，这个色因的性质就给这个狂花是相当复杂。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讲到这个真如本性，实在没有内外啊。 是性本无碍。那么诸位想想，哪有是夜华是从心外而有的呢？这个这些道理你们都应当要记住啊，性本无生，何曾心内有一发生起？如果心内有一发生起，这个性本无生就讲不通了。佛前面这两种比喻，就是说明性本无碍、性本不生的道理。啊，菩提，二处俱非呀，说明他彻底的虚妄。虽然是虚妄，可是他有这个事情，啊，不是没有这个事，啊，真有这个事，也真有这个相。啊，你像我们现在这个根身，啊，四大五蕴的根身，这个是色法了，色蕴啊。我们这个眼根接触外面的色尘境界，这也是色蕴啊。啊，色蕴不但包括一些色法，啊，身相味触都包括在一个色里。那个化成，这是一半属于心法，一半属于色法，可见的这个色法范围是很大的啊。它的性质既然不是因缘生的，就是不是没有原因生的啊，不是这个因缘生的，也不是自然生的，自然就是无缘无故啊，不是自然生的，又不是因缘生的，它到底是什么啊？非因缘非自然呢？当然我们承认这个是确实是虚妄，可是虚妄是确有其事，这个事实的根源我们一定要了解，然后才能够断疑生信啊。在本经里面，佛教我们就它的根本是寻业发现，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啊，这个就是色因的真相，就跟那个狂花的真相是一样的啊，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。那么我们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，就明了佛所说的生即无生啊。 是活活之因缘无生而成啊，不是这个活活的因缘啊，生就无生，无生而生呢，也不是说不活活的自然，这个空中之花是这样的，这个眼睛有病，看上灯上五色的云影也是这个样子，这个五色云影也不是灯生的，也不是眼生的，性质是这个理是一个道理啊。所以佛给我们讲一桩事情，我们应当举一反三，从这一桩事我们能够了解一切万法的真实相。所以学佛的人贵在善用其心，这个善用其心呢，在佛法里面讲，尤其是本经里面讲，为你关照啊，啊，或者我们讲的浅一点，就是细心的去观察，这样才能见到色因的根本，而就色因的根本。就可以通达实相啊，那么也就是一般所讲的明心显性啊，一切法的真实相啊，了解了，了解一切真实法的这个一切法的真实相，它的好处呢，就是在一切法里头不会起执着。不再分别执着，也不会去妄想了，心才能得定啊！我们念佛来讲，才能到一心不乱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现在之所以没有办法到一心不乱，就是对于这个五阴的真实相不了解，所以在这个境界里面啊，虚妄分别执着啊，说粗浅一点的话来讲呢，放不下了。内而根生，外而世界，放不下这个放不下，不管你做什么功夫都是障碍，功夫都不能成就要想功夫成就，必须彻底放下。那么要真正做到彻底放下，必须对五阴的真实相要彻底明了不可。四科七大这一段经文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实相。所以从前禅宗的大德说，真空不坏有，真空不坏色，也是这个意思佛经里面常讲的真空不空啊，妙有非有啊，这两句话说的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， 就是说明空与有是一不是二，也正是心经里面所说啊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是什么呢？此地讲的色因呐、啊。啊，空是说什么呢？有来藏性啊，如来藏那真如性啊。色因呢，就讲到此地。下面再看这个第二段，讲的受因。在五音里面，这个色音呢是属于色法，受想行识都是属于心法啊。在我们今天讲的是心理作用啊，而以识为心之体啊，受想行都是心理作用，都是讲的心之用，这也不是真实。啊，要追究它的根源呢，还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啊，我呢，譬如有人手足阴暗，得害调时，或如王僧，性无为顺。那么这个也是举一个例子来说啊。那么这个人呢，我们一看呢，叫做修行人。若不是修行人，在世间呢也是很有修养的人，才会有这个现象啊，就是身心无私的时候啊，手足阴暗，不合调适，这是都是讲的身之难。或如往生啊，这是心之难，身心都很难闻啊，好像把自己啊忘掉啊，到了说忘我的境界了。那么这种境界呢，在我们修行同修当中，很多人有这个境界，不过就是时间呢不长就是了啊。譬如你念佛在那里静坐，哎，会有个几秒钟啊，一两分钟的时候，忽然觉得自己啊忘我了啊，到这个境界了。这个在佛法叫清安啊，并不是一心啊，可不能误会了，哎、啊，是好境界，是好境界。这个性无为顺呢、就是中容的境界，中道。啊，顺是欢喜，啊，为是厌恶，啊，那么就是一切烦恼这个时候不起现行，啊，身心安稳。说其人无故以两手掌啊，以二手掌啊与空相磨，于二手中啊望分色华冷热诸相。这个相磨是什么？就是摩擦，两个手掌摩擦，本来身心很安，没有事情，两个手摩擦，磨不了多久啊，手掌就发热，啊，就发热，所以于二手中妄生色华冷热诸相，这是一种这个受的这个粗受，啊，以一个粗受来比例。九法界初年分受啊， 从此学望。前面的例子说，这个心念不起的时候，手足焉安，能够到不觉得自己有这个身之存在。诸想想，哪里还有受的感觉呢？啊，不会有受的感觉。可是根境相对的时候，真如此地所讲的，两手在空中触摸，这个时候就有受的感觉了。立刻就升起为顺这两种境界啊，比如说冬天啊，手掌动摩的时候发热的时候啊，这个有一点暖象啊，还会多拖几下啊，在热天呢，这个就厌恶了。所以有为顺两种不同的境界。这个受与八识心王就相应了。顺境里面就起爱为业了。违境里面呢，也起爱，爱离开啊。顺境里面是爱得到。那如果说是就六根接受这个六尘啊，在佛法里面叫领拿了啊，领受啊，领拿就是受的意思。一根各有苦受乐受。我们通常讲受的时候，受有五类呀、啊，苦乐忧喜舍。忧喜呀、啊。是讲心，苦乐是讲身啊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讲这个六根，这个根身解除六尘境界，苦乐这两种受啊，很显然啊。那么除此之外，就是不苦不乐这个舍受。一根呢，有这三种受：苦乐舍。六根就三六一十八种受。越分析啊，越分呢就越详细。所以这个受啊，要真正细分也是八万四千种啊。啊，从我们根身上去观察了。啊，那是非常的微细了。我们能够看到十八种，也就算不错了。啊，这个人算是个明白人了。啊，凡夫所领拿的。是凡圣同居徒的六尘，啊，他所感受的境界。二 成圣者，他领受的是方便有余土，也是六尘境界。菩萨的是受十报庄严土的六尘。那么诸位从这里去观察，凡夫有同居土十八种寿，我们从抽象讲。